出什么。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，想了想呢，好像又快到毕业季了。你还记得空空荡荡的宿舍，再也不用占位子的课堂，还有三五成群排队买饭的情景吗？如今呢，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停留在学校当中，于是这个时候特别对于学校的不舍，特别想在学校再多待一会儿。好了，这里是974最爱听，今天呢青春记忆满满，就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回忆我们的美好校园时光吧。继续来听一首毕业必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何炅的《栀子花开》。 栀子花开 ，so beautiful so white， 这是个季节，我们将离开。难舍的你，害羞的女孩，就像一阵清香，萦绕在我的心怀。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栀子花开呀开，青春纯纯的爱，栀子花开如此可爱，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，光阴好像流水飞快，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。栀子花开呀开，栀子花开呀开，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。 974最爱听，每天早上六点，彭斌主持。 最早最报告，最早最报告，3023张杰伦，马上到现场上来。 为什么上课时举手没能？为什么那些 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，他为校争光，我们要向他看齐。 来自周董周杰伦。关于学校，关于毕业，很多人都会觉得这就像昨天发生过的事情一样，大家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，好像很多时候同学的关系比父母还要亲近。可是这样的生活呢，你只能度过几年，纵然你有万般无奈，几年之后的七月，同学和老师还是会分别的。还记得冬季校园吗？来自李晓东。 我亲爱的兄弟，陪我逛逛冬季的校园，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，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，也像现在有漂亮的女生，白发的先生，几个爱情诗人，几个流浪歌手，记得校门口那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，舍里的录音机频频放的爱你爱你，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，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 人的纪念册。贝壳和浪花的海边，我们祈祷着明年的今天还能够保持这样无忧笑脸。你是夏天，有海风吹过葱绿的蓝天，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，你一出现就是晴天。还想听你任性的说，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，也不改变为你勇敢的自己，给你我的心做纪念。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 这首歌来自可米小子《青春纪念册》，最近恐怕在 radio 当中也会很多次听到这首歌。因为前两天呢，我们知道曾经可米小子的成员之一安钧璨因为肝癌不幸去世了，年仅32岁，真的让我们很惋惜也很心痛。那么就在歌声当中来再次追忆和怀念他吧。好了，让我们转换一下心情，不要太过悲伤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叶培和老狼的《青春无悔》。 唱歌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，最亲爱的你像是梦中的风景，说梦醒后你会去，我相信 还有愁的脸是我的双眼，不曾放的脸让岁月改变，最熟悉你我的天于是远去夕阳前，也和人互相在街边道再见， 听说你青春包括对我的爱恋， 你说岁月会改变相许终生誓言， 你说亲爱的道声再见， 转过年轻的脸， 含笑的 带泪的 不变的眼， 是谁的声音唱我们谁的琴弦撩我的心弦， 你走后依旧的街，总有青春依旧的歌，总是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， 都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， 都还在纷纷说着相许终生的誓言， 最爱听，带你找回最初的音乐感动。 下面请听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《展播歌曲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强军战歌》。 请把心正成号角吹响，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，我要强，我们就要担当，战旗上写的铁血荣光，将士们前方指挥

等着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王蔚翻唱的《外面的世界》，对于即将毕业的同学们来说，当大家走出象牙塔的那一刻，就成为一个社会人，要独立面对外面的世界了。外面的世界呢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有时也会比较无奈，所以莘莘学子们记得调整好心态，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开始全新的生活吧。这里就是974最爱听，我是腾冰，继续来分享邓超、黄晓明和佟大为共同演绎的老歌《光阴的故事》。还记得他们曾经共同出演的《中国合伙人》吗？讲述的正是三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共同奋斗并走向成功的故事。好了，就来分享他们三个人共同带来的《光阴的故事》，这其中或多或少也会找到你的影子。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甜甜的流着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。相片古老的信，一句褪色的圣诞卡，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三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。

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这里是九七四最爱听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毕业特辑。毕业意味着分开，意味着离别，是一个结束，当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分享黄磊翻唱的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，听听在黄老师心目当中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吧。之后呢，还有胡夏的《那些年》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今天没人问起。分给我烟抽的兄弟，分给我快乐的往昔，你总是猜不对我手里的硬币，摇摇头说这太深。你来了，心写得越来越客气，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。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，却再也不为那些事忧愁。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，穿上一身帅气西装，奔回了街，你一定比想象美，好想再回到那里。